爱潮水退去，只有离开，但现在还为什么继续忍耐？爱只留给了等待，等多久也没有答案。我收集看不见的结果，背起所有梦，让记忆在时间的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还记得吗？那年的幸福，曾经那么相信未知的未来。算是爱情吧，可能你还爱我，争吵时候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记得吗？漫长的夜晚，什么话都没说，心跳成巨响，小心流着眼泪，怕你听见，只能祈求别背着我。可能你还爱我， 颤抖，呼吸再痛也不久。小心翼翼藏进我的心中， 之前，情动。 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智多星，前段时间我家刚买了一辆车，花了好多钱，可以说是把理财的钱都拿了一大半出来，所以现在我想知道手头剩下的钱是继续拿去做投资呢，还是先稳定点放着好。 我觉得你目前的流动资产应该是十分有限，可理财的空间比较有限，所以现阶段你还是先重节流，等你财政达到一个真正的稳定点后，你就可以开始考虑投资方面，也就是开源。这方面你是宜采取稳健偏向进取的理财风格，因为这样能加快你的积累速度。 那具体的我要怎么做呢？ 首先，应急准备金必不可少，必须尽快攒够30,000元钱购买货币基金，建立家庭应急准备金。接着，面对数额巨大的月供，建议你尽量节约开支，减少非必要性消费额，这样一来每年至少一定的收入结余可以做进一步的投资。还有，对于每个月收入的余额，要以4:6的比例来分别投资股票型基金与债券型基金两个品种。不过现在股市局势不是很明朗向上，建议你低位建仓，购买蓝筹投资方向的基金品种，应该能达到事半功倍。至于债券型基金风格，这类基金稳健，收益率偏高，是作为平衡之选的首佳选择。另外，别忘了还要准备一些家庭应急准备金，并给自己和家里人买与收入对等的相应保险，做到无后顾之忧。理财智多星提示：家庭流动资金较多，其实理财空间也比较大，不过由于投资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所以这类朋友平时还要多注重平衡风险与收益，理性的轻松理财，才能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缘分，爱会永远的。

是气氛，讲起来是笑，任凭那简单般几杯呀碗，任凭那搅拌大木寂寞船，面对着万物与太行，念着是一身肝气氛，唱起来不是笑谈。唱起来不是笑。

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驾驶证带着呢，安全带扣好了，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 很多车主们都比较喜欢灰色的座椅，但是浅颜色的座椅却很容易脏。如果是真皮座椅，大家在清洗的时候往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它。那么清洗真皮座椅有什么小窍门呢？马上进入本期爱车宝典。真皮座椅比较怕硬物划伤，更怕化学清洗剂的腐蚀。去汽车美容店去做清洗，店员一般都是用泡沫类去污剂，清洗完干燥后会使皮面变硬且有微小裂纹。大家不妨试试用腐蚀性极小的透明皂，不但去污性好，而且干燥后皮面柔软有光泽。具体做法是用干净软毛巾温水浸泡，将肥皂适量均匀打在毛巾上，然后轻轻擦拭座椅，褶皱处可反复擦拭。此时毛巾若会变脏，证明去污有了显著效果。擦完肥皂通风晾干，再以清洗过后不含肥皂的湿毛巾擦拭两遍即可。 爱车宝典专业提醒，用透明皂清洗真皮座椅，可使皮面干净蓬松。另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清洗门内饰和仪表盘处塑料件。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Oh, yeah.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想吃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 不管好工作哈哈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心情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该市一家电器商店的老板向全体市民宣称如果西班牙在本届奥运会上得到的金牌总数超过10枚那么凡在奥运期间购买本店电器的顾客都可以得到全额的退款这个消息立刻轰动了巴塞罗那市一时间顾客云集商店的销售量大幅度的猛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西班牙共获得了13金当顾客们纷纷议论怀疑商店能否履行承诺时老板却从容不迫地宣布从下周起开始兑现退款原来老板在发布广告之前去保险公司投了专项保险保险公司的专家一致认为西班牙不可能得到10枚以上的金牌因为往届西班牙的金牌数最多不超过5枚于是保险公司接受了这份保单这样一来即便是要退款也是保险公司的事情而与商店毫无关系所以不管西班牙得到多少块金牌电器商店的老板都是只赚不赔简单生活格言最能干的人不是等待机会的人而是善于主动运用机会为自己服务的人 你靠